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6章，被条恶龙咁一撞，我同吕叔两个完全就俾佢嘅身体塞死咗，根本上就冇反应得过嚟系乜嘢回事。喺忽然之间就听到咗一声高叫嘅龙吟，跟住成个龙头就顺住山壁就向下滑，砰一声就跌咗落个水入边。个龙头一移开，我哋即时就见到一尊巨大嘅金睛菩萨像，静静咁压住喺个龙嘅背脊上边，借住呢一股力度，呢一条恶龙就压向咗水底。吕叔见到即时神色一起，依然面带微笑，轻声咁讲：，睇样佢呢一下真系冇办法再猖狂啦，快啲，我哋走啦！我哋两个即刻游出呢一个粒地。点知道喺水里面突然间就冒出一个人影，原来系姓任嗰个女人，佢啊钳钳声咁喺度逐水。原来逢鬼手啊真系比较精明啊，体力亦都好，逃走得好快。而佢眼睇见就快要顺住呢个金睛像就可以爬上去嘅时候，呢一个巨像就系咁俾佢一撞就跌咗落嚟，自然啊真系嬲到不得了啦。呢一个人虽然咧就上咗年纪，但系亦都风韵犹存。呢一个时候，一张成熟美丽嘅面都已经扭曲咗，睇嚟佢可能又听到之前顾文敏嘅喺度叫，佢又好嬲咁讲：，哈，你个咁嘅小贱人啊，我真系要啊！佢话音未完，就听到一声嘅惨叫，佢只眼珠啊瞪到鬼咁大。跟住身下边嘅水瞬间就被染红晒。我同吕叔根本上都冇諗到会发生啲咁嘅嘢，瞬间就被吓咗一大跳，同时低头一睇，只见水面已经猩红一片，两隻断脚就浮喺个水上边，嗰隻脚上边着住嘅鞋分明就係姓任嘅女人嘅。佢嘅惨叫声就响遍咗成个洞窟，瞪大只眼，成个人都死不瞑目，向后一仰就跌入咗猩红嘅血水入边。喺嗰啲水入边，显然有一对瞪住嘅灯笼咁大嘅黄色眼睛。跟住呢一对眼睛向上一翻，静静咁睇住我同阿吕叔。喺呢一瞬间，我听到咗自己嘅心跳声。人有时喺危急嘅关头会爆发出惊人嘅潜力，但同样有时候亦都会反应迟钝，变到好似比平时更蠢。我比先前胜任嘅女人嘅刺激得太重，一时之间两只手都僵硬晒，竟然忘记咗要去游水，身体向住下边系咁沉落去。好在吕叔即刻就喺我膊头上面扯咗一下，佢讲爬上嚟啦。佢嘅背脊肯定受咗伤啦，佢个头唔能够伸得太高，我哋爬到高处就安全啦。姓任嗰个女人只脚就喺个水下边俾佢咬断咗，但系就并未死，跌落去嘅时候撕心裂肺嘅叫咗句唔知乜嘢，由于情况混乱我都冇听清楚，但系佢一跌入个水入边就俾一条巨大嘅好似脷咁嘅嘢卷咗过去，跟住好多嘅血就从个水底嗰度炸出嚟涌上个水面。水下边究竟发生咗乜嘢，我几乎就已经可以諗到㗎喇。经过吕叔一提醒，我先如梦初醒，即刻就转身顺住个山石就向上爬，无奈手里边冇绳索，即使我是攀岩高手，徒手咁爬法速度亦都唔会快得去边，所以先爬咗几步就听见对面豆腐喺度惨叫：老陈啊，脚底脚底！我低头一睇，一个巨大猩红嘅嘴已经向住我嘅下半身咬过嚟，呢一种感觉真係难以形容。我喺呢一时真係一啲自救办法都冇，松开手我就会直接跌入佢个水里面，如果唔松手我就被咬成两截。 巨大嘅恐惧袭嚟嘅时候，心里边反而冇任何嘅感觉。简单嚟讲，就系成个人都懵咗。而家喺我嘅耳仔里边，我只能够听到豆腐声嘶力竭嘅声音，同埋顾文敏惊恐嘅尖叫，仲能够睇到翻涌嘅水浪。但我呢个时候真系乜嘢办法都冇，做唔到任何嘅事情。圣任个女人死咗，唔通而家就轮到我啦？呢、这个可能就系当时刘云桥唔加害我嘅原因。唔通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命运呢一样嘢？嚟到呢个最后关头，我脑里边谂嘅竟然系呢一个问题。然而就喺呢个时候，我突然之间觉得腰里边一阵剧痛，旁边嘅女叔佢只脚突然间弹跳起上嚟，两个手臂喺个石崖上边一借力，系咁一脚就撑落嚟腰上边。我成个人俾一股大嘅力一撑，就冇再向下跌落去个龙嘴入边啦，反而向旁边就飞咗出去。女叔就用呢个办法嚟救咗我，但系佢自己嘅身体亦都腾空晒。按照物理嘅定律，佢而家嘅身体就应该向下坠落㗎喇。我腾空被踢出嘅时候，我显然发觉嗰一条恶龙佢咬唔到我之后，突然间拧转头去咬女叔，一啖就将喺空中嘅人含咗喺个嘴入边。我再都睇唔到更多嘅嘢啦，因为下一秒我已经跌咗入个水入边，猛咁咁逐咗一大啖水。喺我嘅脑里边就系得翻女叔喺个空中跌落嚟，跟住只恶狗就合埋个嘴呢一幕。我而家只觉得我个脑冲晒血，眼睛都红埋，亦都唔理咁多啦。我即刻向住嗰条恶龙啊游过去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算我搏咗呢条命，我都要将呢条龙嘅翼轮同我捅穿。呢条衰龙啊，啱啱食咗女叔，谂紧佢可能仲喺度回味紧。冇注意到我游近，我啊抡起手里边嘅钢管，潜咗入水下边，目光就喺度揾紧佢下颚嘅翼轮。点知道我目光一转，竟然喺佢下颚嘅地方睇到咗三个人头。哇！呢三个人头生咗喺个恶搞嘅下颚地方，佢哋条颈啊好长嘅，同个龙身啊连埋一齐，眯埋只眼喺度瞓紧。佢哋好似知道我要偷袭咁，三个头嘅眼突然间全部擘开晒。我即时啊逐咗一啖水，原因无他嘅，因为三个人头，一个系卫南京，一个系圣任个女人，另外一个虽然唔认得，但系如果不出意外嘅话，应该就系罗德人。佢哋点解会变成咁嘅？唔通俾呢个恶搞吞落肚嘅人最后都会变成咁？咁佢哋究竟算系死定系生噶？好快我就知道答案啦，因为卫南京嗰个头突然间擘大个嘴，嘴里边全部都系獠牙，长一长嘅颈从恶搞嘅下颚嗰度伸咗出嚟，突然间向我咬过嚟，已经完全冇咗人嘅神色，而成面嘅都系邪恶同埋阴森。情急之下，我将手里边嘅钢棍顺手一挡，就将呢个人头打歪咗。未等我反应过嚟，圣任嗰个头亦都伸埋过嚟啦。呢一次竟然狠狠咁咬住咗我嘅手臂，痛到我只手系一松，钢棍即时就甩手，又俾另外嘅一个卫南京用嘴啊即刻担住咗。我啊出力咁挣扎咧，无奈嗰个头真系咬到好实，我手臂啊已经鲜血淋漓，都冇办法脱离。好在我个膊头都算粗壮，如果换着顾文敏嘅咁恩瘦嘅膊头，我谂一啖就俾佢咬断啦。情急之下，我亦都顾唔得去谂眼前诡异嘅一幕究竟系咩回事啦，用我另一隻仲可以喐得嘅手，即刻就捻住咗咬住我嘅手嘅人头嘅颈，顺势我就向佢嘅喉咙嗰度一勾，然之后出力向下一扯，嗰条颈入边嘅喉骨啊，连同食道一样咁嘅嘢，全部都俾我扯晒出嚟。核突嘅嘢我做过唔少，但系真系咁鬼死核突嘅嘢，我都系第一次，我自己亦都顶我唔顺。不过我呢一样咁样做法系真系有效果。 咬住我人头啊，即刻松开，软奶奶咁啊垂咗喺个水入边。由于我呢个咁嘅举动，嗰一条恶搞都俾我吓亲，佢嘅龙头啊突然间耷落嚟，擘大个口。我原本以为佢要食我啊，点知道呢个龙嘅口张开咗之后，竟然发出咗一个高亢嘅龙吟，一嚿血污啊喷咗出嚟。喺呢啲血入边仲夹杂住一个嘢，由于呢个恶龙嘅呢一口血，水下边嘅环境啊即刻混乱到不得了，我嘅眼睛啊更加疼痛难忍，边度能够睇得清嘢啊？情急之下，即刻就向水面游过去换气，眼前亦都系一片血红，但系就睇唔见有个恶狗继续追嚟，我一时之间都懵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水里边突然间夹出一个人，原来系吕叔。佢啊扯住粗气睇到我眼讲：好嘢，做得好！我啊即刻睇下佢条颈，觉得好正常，亦都唔系话好长嗰只，而且颈下边嘅就系膊头。我讲：喂，究竟咩回事啊？我明明见到佢吞咗你噶。吕叔啊笑咗笑，慢慢咁讲：嗯，确实系冇错，我俾佢吞咗。嗰、那个龙嘴哇，真系好臭啊！咁你而家仲？吕叔听到先解释同我讲，原来佢啊俾嗰条恶狗咬住咗之后，反应都好快。佢啊未等嗰条龙嘴啄佢嘅时候，就深吸一啖气，就喺佢个嘴里边一碌，顺势就挖到咗佢个食道嘅位置。所以咧，佢就冇俾条龙咬死，跟住就为嗰一条蛟龙嘅噩梦啦。吕叔为了固定身形，将个钢刀直接插咗佢条脷嗰度，而且喺入边大肆破坏，可以讲一把钢刀就好似部绞肉机咁，将入边啲龙肉嘅当瓜菜咁喺度斩切。呢一条恶搞嘅食道同埋气管都俾佢破坏晒，条龙系极度痛苦之下，只能够将佢掠翻出嚟。咁至于个生喺下颚嘅三个人头，睇嚟就应该同龙嘅翼轮系有关。至于佢点解会将食落去嘅人变成咁，最后以呢一种咁嘅状态生喺佢嘅翼轮上边，呢啲就真系匪夷所思。吕叔亦都讲唔清楚。我喺外边破坏咗其中嘅一个人头，相当于就掹咗其中嘅一片翼轮。咁而家呢个恶搞内外受到咗夹击重创，我諗而家佢都难顶㗎喇，所以佢亦都冇追我哋。再低头一睇，水面上边嘅血就已经稀释咗，只睇到喺水底好深嘅地方隐隐约约就一个好大嘅影，但係就好似冇想游上嚟嘅意思。唔通佢已经玩完咗？我哋整死咗一条蛟龙啊，确切嚟讲应该系俾吕叔整死咗。我而家突然间发觉佢哋点解会讲吕叔系好恐怖啦。因为就喺佢飞身将我踢出去而自己跌入个龙嘴嘅嗰一刹那，我已经有一种想同佢一齐死嘅冲动。呢一个确实系一个恐怖嘅人。我之前笑豆腐轻易咁俾吕叔降服，成咗吕叔嘅金屁虫。但系，不过而家我发现自己再对佢都生唔出第二个任何嘅意见。如果一个人冒住自己会被人生吞嘅危险而去救人，咁你仲可以话人哋乜嘢呢？即使佢系伪君子，能够伪到呢一种咁嘅程度，亦都算系不同凡响啦。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睇住吕叔嘅面，亦都冇再讲咩嘢。豆腐同顾文文呢个时候亦都已经落咗水，两个人虽然呢就冇参与到头先嘅恶战，不过淨係睇都够驚啦，亦都吓到而家係咁吸。豆腐睇咗一睇吕叔，亦都睇一睇我，嘴角微微咁抽动咗一下。过咗一阵间之后，佢又好疲乏不堪咁讲出咗一句：唉，都好，仲在生，活住就好啊。顾文文亦都冇点讲话，嘴唇就眯到实一实，盯住我手上边嘅伤，好清亮嘅眼睛就开始发红，淡淡咁讲：先搵个地方包扎下伤口啦。睇佢个样子就好似有啲嬲， 我不禁亦都懵啦。我睇咗豆腐一眼，低声咁讲：我有搞到佢唔高兴咩？豆腐拧咗拧头，摸摸个头讲：唉，唔知道啊，女人心海底针啊嘛。呢个时候终于放松落嚟，我俾咬嘅地方真係好痛，仔细一睇，肉里面仲镶住牙齿，应该就係嗰个人头流落嚟嘅。大家即刻决定就搵个地方嚟休息，抬头一睇，我嘅心即刻亦都陷入咗谷底，因为喺深渊上边嘅出入口唔知道几时，而家已经坍塌咗。